我们的立法会没有全面直选，却有功能组别，更有分组点票，这么不公平的制度，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我们的特首得票只有689，将来的特首候选人极可能是经筛选的舔共人士。面对这样的假普选，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我们的街道全是为旅客而设，两旁尽是名店，租金也疯狂飙升， 夹 band 的连工厦的 band 房也负担不来， 买唱片的连街坊唱片店也不复存在， 看数的连表演场地也变了化妆连锁店。 阴谋人你为何不愤怒？ 如果你跟我们一起感到愤怒， 逢星期六 晚上9至12 D100.HK， 我是周博言 探长。 怒喝退多， 如果各位朋友有兴趣购买《北上频道烟花消逝15年》一书，可电邮至 magazine@magazine.com.hk， 电邮标题为《烟花消逝》，我哋到时回复翻各位嘅 email。每本定价为80元。 1997年6月30日，一个滂沱大雨嘅晚上。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接过印有殖民地徽章的香港旗，缓缓上机，结束英国对香港超过150年的管治，同时香港亦都正式走向特别行政区的大时代，回归中国。近20年的起伏，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历历在目。你同我究竟又变了多少？北上频道呈现烟花消逝15年。 大家好啦，又到北上频道特辑《烟花消逝15年》啦，咁样咁啊，当然有我 Kelvin 啦，同埋阿 Dick 都喺度啦。 嗯， 做咗几集访问咗唔同行业嘅一啲人啦，问咗关于佢哋嘅意见咧。今集咧我都好期待，咁啊揾咗呢个行业咧就系、是。教师 系啦， 听落好似咧就咦有咩系咪教师有咩好讲咧？其实咧谂落就相当多嘢值得问啦。近排好多相关话题啦，包括通识啦，咁同埋有个组织咧，其实都好想问，因为对于政治实在香港政治发展就实在太多嘅关系，就是、教协。咁啊就好荣幸啦，就系、是、揾到都算系阿的嘅前系咪教过你噶系嘛？ 诶、 未算， 算唔算咧？冇教过我嘅， 未正式教过啦， 未正式教过嘅， 但都曾经系你嘅即系前辈老师啦。 系哇，前辈 开个名， 年纪好细 嘅，系咁就系诶，好荣幸啦，就浸会大学嘅黄伟国教授啦，就 Benson Sir， 好，大家好。 咁因为咧阿 Benson Sir 就相当低调嘅，所以我哋就唔会。同大家講話佢喺 LTV 有個向左望嘅節目，同 佢冇咗 啦，我哋就唔會講啦，係啦。咁好榮幸咧，就 Benson Sir 嚟啦。 好 咁啊 ，Benson Sir 其他節目都有講關於一啲政治嘅見解啦，我都其實都幾少有喎，即係我睇翻啲網台節目嚟講。 咁當然我諗，如果你話，因為我自己本身係讀政治學，咁當然讀政治學特別喺香港，咁當然如果你又唔怕醜啊，你鍾意講下嘢啊，又或者有媒體哈你們咁搭嗲幾句啊，咁當然都有一啲曝光率，或者可能都有一啲我嘅聲音喺唔同嘅媒體裏面出現啦咁樣。咁當然我諗另一方面，頭先主持人都即係講過好多關於即係教育嘅議題，好千頭萬水 啊，又或者其實可能在座都係個中嘅受害者啊。或者可能聽到呢個課題已經想啲粗口已經都係真係想得谷 出 嚟啊咁樣。咁所以就諗呢一集都好好咁梳理下香港呢15年回歸以嚟啊，或者比較翻殖民地之前啊，究竟我哋教育、我哋教育制度、我哋老師、我哋官員，究竟發生咩事呢？ 係啦，我題外話想問少少，因為咧就政治學呢個係個相當大嘅一個課題啦。咁你知道而家香港咧，即係好多訪問咧，都係揾啲所謂政治學嘅專家啦，譬如好出名蔡子強啊、宋立功或者係沈旭輝。 前兩日先見到蔡子強攞住部新玩具喺地鐵站玩。 係，喂，即係我想問下你有冇睇佢哋即係幾位即嘅議論啊、評論啊？ 嗱。我都很明白，就是好多時媒體行家去到敲門，問一些我們的行家做訪問的時候，都有一些局限的，譬如可能就是 譬如好可能我知道某一个台呢大台啦、大家知嗰隻好、好似一隻蟹嘅台呢、因为我有畢業生其实喺度做高级记者呢，咁有一次我哋自己本身有啲活动请佢返嚟呢，咁佢私底下都讲咗好多嘢俾我知嘅，其中一样嘢就係话，咦原来某个好大嘅台呀、好和蟹嘅台嘅叫做阿花嘅嗰个话事人呢，大家知我讲阿花知边个啦，佢係一听到泛民，咦泛民啊好激进喎、唔好揾佢啊，泛民佢讲嘢都唔中立嘅，咁都唔好揾佢哋。咁所以我谂第一样嘢就係、如果有行家愿意都揾返一啲肯讲下人话嘅一啲学者呢，咁其实都冇住一种可能佢做完访问之后嗰啲嘢白做嘅一个后果。第二样嘢我諗都好重要，就係话有时你会见到咦点解嗰人讲个嘢，点解譬如好可能其实政府赞成某啲嘢，但係点解讲嗰个学者讲到好似赞成，但其实我问返佢，其实我唔係咁讲喎。咁好大问题就係剪接过程里面呢就移花接木呢， 调嚟 调去。即係好似调嚟调去啊，将啲 二次创作啊， 即係二次创作啊。咁结果就我明明好想讲反对，但点解我听出嚟好似赞成咁。咁、所以慢慢搞到好多行家其实都唔愿意接，特别系接受電子媒體採訪， 係啦，夫子之前嗰個就好經典啦， 係啦，但係有一個成日都上嚟就係呢個新唐人電視台， 喂，呢、這個精彩呢，係係呢個嗱，咁問多最後問多少少關於阿 Benson Sir 嗰個背景咧，就是、政治學咧，因為喂真係太闊啦呢、這個範圍，其實你有冇話政治學嘅邊一門係你係主要係受到即教，因為有咩比較政治啊、國際啊、近代啊、當代啊，真係要 主持都真係好多嘢喎、嗱咁啦，因為我諗都係一個節目啦，咁我諗如果你但凡講政治，最簡單就係講到譬如話可能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社會裏面一個即係唔同一個政治制度啦，咁譬如話香港一定講立法會啦，無論講掉樽啊，無論講拉布啊咁樣呢一樣嘢啦， 都會讀啊， 係啊，咁其實一定要有一啲幾時事，但係同政治嘅嘢都會一定要知咯。即 係 有時候可能喂拉布咩叫拉布，以為真係揾塊布喺度拉，你唔係有病啊，大佬！你自己上維基睇下知咩事咧，就係透過唔同嘅，即係其實係一種作為議會和平抗爭一個手段啦。咁又或者譬如啱之前八十後反高鐵啊、菜園村啊，甚至之前西環嗰度一啲即係學聯嘅朋友喺度即係示威食胡椒噴霧咁樣，咁我諗嗰啲都係我哋會涉獵嘅範圍，因為呢啲其實都同一啲社會抗爭有關。咁、所以我唔多講一啲好學理嘢啦，因為我驚你節目再講學理嘢就會識你朋友仔會識驚，或者咁悶你暗我瞓覺咩？我心諗 唔使驚，係咁係咯，即係話講到我都好想聽你啲堂添。嗱咁去翻教啦，真係有得講啦。咁我同阿迪咧就真係見證住呢十年嘅教育嘅改變咧，即係唔好講見證，即係我哋根本喺呢十年裏邊一個學生啦。 幾中意 Benson Sir 頭先開頭講， 嗱我哋經歷過啲咩咧？ 親身嘅受害者， 我哋經歷啲乜嘢？母語教學 一定 真係，但因為我咧就喺。我啱啱就係個轉變，我經歷過。 我交代少少先啦。其實我同 Kelvin 咧就同一間中學嘅，只不過咧我哋入埋 radio 嘅時候咧先至相認翻咧，就係、我同佢係即係佢係大過我啦，咁所以佢係我師兄啦。咁我哋嗰陣時咧就係英語教學嘅，咁然之後就一落嚟就係啱啱叫回歸啦，董建華時代啦， 冇錯， 母語教學嘅開始啦。 跟住有100間。是可以保持住即係勁極度騎呢單嘢。 係啦，就有8間就可以保持住就係可以用英語教學嘅。呢、這個呢我諗係一個妥協性嚟嘅當時。 仲有啲乜嘢我哋經歷過 shirt 啦 ,A level 啦。 母語教學之後呢我哋經歷嘅就係話 ,ok 啦，就係、準備去改制啦。改制嘅出現嘅時候我哋出到嚟我 form 5假如讀唔到嘅時候就開始衍生一個極度騎呢嘅產品叫副學士。 副學士啦，仲有仲有一啲好有趣嘅，因為我嗰時就做嗰啲義工輔導呢。咩就有做啲咩展翅計劃㗎？ 係啦， 藝進課程啊，呢啲真係好鬼型嗰啲名啦，咁等等。 到入到 U 嘅時候咧，再聽翻落去咧，就開始有兩個新嘅 terms 開始出現啦，一個叫國民教育，一個叫通識教育。 仲有一啲我哋之後畢咗業出嚟之後，而家講緊好多，譬如殺校啊、小班教育啊、334啊、末代會考生啊，佢哋覺得 你係咪講緊阿尹光嗰首歌叫334？ 唔係好潮啊，阿咩阿成。 一數落去，大家會發覺，哇 ！At least 有至少我諗一隻手指數唔曬嘅 terms 喺呢十四五年間 喺個教育制度嘅出現。 係啦，嗱、嗯，用翻如果用翻呢十年或者我哋用翻十五年啦，我哋講九七呢十年咧，我相信冇乜人會覺得香港教育制度係揾到個方向嘅，仲係好迷失緊嘅。我哋先近開始入手啦，因為近排咧通識實在太 hit 呢個課題，因為就出咗份卷啦，咁然後份卷咧嚇你仲要講政治喎，你真係驚人哋唔知道你個通識。咁我唔知阿 Benson 有冇睇過留意相關新聞啊，即係或者睇個份卷啦、啊。 嗱， 成單嘢對通識你有咩意見呢？ 卷話有睇過啦，咁樣。咁我諗其實成個問題要咁拆啊。第一樣嘢就係話，無論你試題點樣出都好，其實個學生最終攞咩成績？就係、是、靠個評卷員，或者其實成個評卷制機制裏面就係嗰個叫做 true exam， 叫做 true examiner， 即係呢個主考官同埋在考官點樣判斷個試卷裏面學生答嗰個好壞。咁、因為大家知道而家用電腦改嘛，即係話唔能夠咧，你坐喺 star 不可以出，唔可以坐 star 甩，或者喺坐喺呢一個太平洋咖啡店嗰度改嘛。以前咧見過有即係大答卷啦，坐喺度。跟住話：喂，你會唔小心留低就咁點啊？你賴嘢喎，真係！ 你好多時會喺九龍塘乜乜商場度見到有人改啦。 我見到係，我以為你講你上酒店添。OK， 咁而家你知道去入曬機改，而家用電腦改最主要嘅一個狀況就係話，因為我知道，因為我自己本身冇參與啦。咁佢、因為通常我哋會話都係揾咗翻啲中學老師。通常我哋譬如話佢要改咗十幾份咧，佢有一份叫做共同卷咧就改，然之後發現到如果你嗰份卷個分比佢原本佢哋擬定嗰個分係高或者低咧，係會有一個調整，或者甚至如果見到你分古古怪怪咧，佢會停咗你唔改咧，就到時就會照下肺啊，跟住話咦，究竟點解有點解呢條有分高啊，呢條分低？咁當然呢啲我唔講一啲好技術性問題啦。 嚇、啊，我唔係好明喎，即如果有即係個基準嘅分數㗎。 其實應該咁樣拉雲嚟計咧，成答卷咧嗰個人，即係我都聽講過，即係因為我以前 Miss 都係負責改卷嘅。咁、總之就係話佢收到一大答卷去改嘅分，即係我唔知而家幾多。以前我哋考就係 A B C D E 加 F 啦，咁樣計啦。咁然之後，當發覺嗰、首先嗰個改卷嘅老師或者改卷員出覺得嗰份卷有問題嘅時候，佢就會交咗上去嘅。嗰好少嘅啫，可能 around 佔 0.5% 至 2% 到，就會 OK 拎抽咗佢，然之後懟上去咩咧？就是、教育局，即係教育應該話改卷嗰個機構啦。 考評局， 考評局裏頭咧就會有人。去再 adjust 調整翻嗰一扎比較低同比較高嘅分數嘅卷嘅，係啦，咁就會再平衡。 其實真係幾技術性，咁但係我咁簡單啲講就係話，我哋會預先改一沓樣板嘅答案，咁然之後咧，大家攞到個共識就話，如果原來 A 嘅卷就係咁 ，B 嘅卷就係咁，或者 E 嘅卷就係咁嘅。咁然之後就咦，你改過一啲樣板嘅答案，咁應該對於考生嘅水平啊、能力啊、表現啊，應該有個大概印象。你攞翻個印象去改你餘下嗰啲卷啦，咁樣。咁呢個第一樣嘢啦，咁樣。咁當然可能咁聽就係第一有啲即係複雜啦，除非你參與其中。第二樣嘢就係、其實透過啲咁複雜嘅程序咧，就希望確保嗰個改出嚟嘅試卷個分數係反映到考生嘅能力。但係我而家都會發現一樣嘢，就係話，究竟我比分，究竟我係建基於立場比分，定係建基於內容？建基於內容比分，即係係咪言之成理？咁我最擔心一樣嘢，頭先如果你話講到就話，咦，你通識會唔會有一個好大隱憂？就係、第一，因為以往嘅通識只係局限於呢一個中六、中七，咁其實任教老師。基本上數目唔多，又或者其實都係啱啱一開始92年就開始有通識嘅，其實香港、就係嗰陣時叫做叫即係而家我叫做高 AAS level， 即係叫高級補充程度考課程裏面有一科即係叫 通識，其中一科嚟 嘅，一科。咁、其實當年咧，如果睇翻以前，當年呢一科諗住咧係變必修嘅，即係好似而家咁樣。但係因為嗰陣時大學反對咧，結果咧嗰科就唔係變做必修咧，結果就係好少學校開。咁講點解嗰陣時冇爭議，而家咁大爭議鬧到即係軒然大波咧？我諗第一樣嘢就係、始終好多人都覺得當年。殖民地政府搞教育，咁你英國殖民地政府管治之下都唔會太差啦咁樣。相對於而家你特區政府分咗咁耐，唔知你有掂唔掂啊？第一樣嘢，即係大家可能對個主權國換咗，對啲人對個制度操作，佢會有懷疑。第二樣嘢就係話，以往教得充斥嘅老師，即係你個學校開新科唔係被逼， 第一，一定佢有準備。第二樣嘢，肯教嘅老師，肯近嘅老師，唔多唔少都有啲使命感。但係而家嘅通識科咧，好多時佢吸納邊啲老師咧，就一啲譬如，咦，我個科中史冇咗，然之後校長就話：，唔好教中史啦，我中史接咗啦，中史冇人代拍烏蠅啊，你教通識啦。嗱，你唔教都得，你唔就咪唔教咯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知道喺市面咧，有一大扎因為轉型而被迫教通識嘅老師。呢個扎老師無論係從學理、知識、心態各方面，有冇真係準備好為教通識做呢樣嘢？即係我已經唔講話有啲情況，譬如話你可能有啲科備實唔單止係教，譬如話中史啊、經濟啊、地理、歷史嗰啲，仲有啲係理科，因為你知而家新制你理科又唔知三合一，有方咩綜合科學咁樣啊嘛。咁你叫一啲理科老師教一啲比較社會科學嘅科目，咁我其實依一個其實係一個幾得意嘅個案研究，就係我見過兩三間中學一啲理科嘅老師教通識啦。佢真係同你咧逐個 point 逐個 point 數嘅，即係話哦，你答八個 point 咪八十分咯，十個 point 咪一百分咯咁樣。佢係唔係幾 care 你嘅內容嘅，其實或者可能佢其實都，因為我諗可能係個學科訓練咧，佢可能唔係咁掌握到似文科或者社會科學咧，對個文字嘅敏感。 執藥式比分咯，真係。 係啦，咁哇弊啦！如果你做通識嘅科主任就弊啦，哇！你點樣協調兩批唔同背景老師點比分？嗱，如果你再加上嗰啲老師又出去講公開卷，但係當然你可能你個公開卷個複雜程度比改你自己學校卷簡即係已經係好唔一樣啦。你學校學生。你無論教三班四班，你都掌握到佢點啊嘛。咁但係你出面學生，即係三尖八角五湖四海，真係乜都有嘅話，你作為一個其實你知識層面又唔係掌握咁準，你對於嗰個評分評估你又唔係話真係攞到嗰個技巧，你再加上如果你係用一種立場或者用數 point 嚟比分，咁我幾擔心第一屆出嚟嗰個成績嗰個可靠度係點？咁當然，因為我哋都會教四年制嘅即係本科生啦。咁到時一開上堂教得一半，你咪知講個通識係咪真係睇到學生有冇批判思考、獨立思考能力咯？ 嗱，我想喺度找一集先，問翻 Benson 上樣嘢。其實香港以而家啦，即係而家嘅畢業生啱啱所謂嘅三三四改學制嗰扎，其實喺舊制嚟講叫 Form 6啦，係 啦， 因為佢讀六年中學啫嘛。咁適唔適合真係通識係一科必修科先？ 嗱。我個人就覺得我對通識就冇任何嘅偏見，就係話唔適合，又或者我都唔會好似一啲講法就係話，咦你通識係唔係一種暗奶奶去洗腦？因為譬如話頭先一開咪我哋都講過，有啲題目係講政治，我唔係話考試題目唔能夠講政治，或者唔能夠出一啲以政治議題作為內容嘅題目。但係你點評估？因為我有冇立過佢評卷參考咧？佢其實都係用考生嘅能力。作為一個指標去評估佢成績高低嘅，就唔係用一種立場。但係我頭先都講過，就係話你評卷老師點樣去詮釋解讀、運用嗰個評卷參考，依、這個先至係最大問題。如果個老師日日睇大公文匯嘅，去改就改個人係佢覺得其實寫文聯嘅支持率低係因為依個主流媒體負面報導、負面標籤。個 marker 唔 buy 嘅，俾低分咁點咧？ 講得好啊 ，Ben 就咁嗱呢樣嘢，其實一套落去好簡單，就係 media 嘅自我審查咯，變成為教師自己都會自我審查，究竟我係用咩角度去睇呢個學生寫嘅內容咯？這個已經係冇一個定律喺度。 簡單嚟講，即係 Ben Sir 咪就好簡單，就係佢係覺得老師嘅意識形態會。改咗即係影響咗個分數，你咪冇一個客觀標準。但係嗱，我講咗我自己講我少少個人嘅意見，對通識，我覺得我其實我從本質上我係反對嘅。我覺得通識呢科同嗱，我自己個人意見就 唔緊要， 同我覺得同人生教練一樣係荒謬嘅。我係考我就零分㗎，點解呢？首先我就會質疑點解呢個係通識呢？你點樣定義通識先？係啦，你即係呢個範疇點樣定義咧？點解我會知道呢個物理一個咁嘅生物乜七大九大行星之類係通識嘅範疇咧？係咪好空泛嘅呢樣嘢？點解政治又係通識嘅範疇咧？點解科學又係咧？歷史又會係咧？點解呢樣又會唔係咧？係咪？咁但係咧，嗱呢、這個就去到好 呢、這個 好遠嘅啦， 好遠啦。所以去翻頭先阿的想拉翻去咧，就係話連通識連埋國民教育一齊講嘅。嗱，我又想問翻嗱，喺我哋外人眼中咧，就會好敏感，覺得呢啲係洗腦嘅教育啦。我想問阿 Benson Sir， 你自己覺得 假設係啊， 係 你可以話唔係嘅，你可以覺得唔係真係投入。 有時有啲唔係答案先好話。 係啦，你可以覺得唔係嘅。如果係嘅話，係香港去刻意迎合內地，定係真係有啲上面嘅壓力指示要香港教育制度咁行咧？啊，呢個先 嗱，依個真係一個研，有啲研究真係有做過。咁、我諗記唔記得？即係哇咁，可能我唔好講啲太耐例子，我驚啲聽眾哇，我未出世喎，或者可能我仲係飲緊奶喎，喺我媽個懷抱裏面，你唔好講啲咁 out 嘅例子，咁我講啲新少嘅例子啦。嗱，記唔記得其實03年之後冇幾耐，其實嗰陣時有個所謂叫做愛國論嘅爭議，即係話究竟港人愛唔愛國？咁、然之後冇幾耐，政府就開始推出一啲就係話叫國民教育團。咁你嘅見到就係話，而家好多學校呢，佢嘅學，佢譬如成個學期裏面，譬如一啲長假，譬如可能係嗰幾個大假，譬如特別復活節啊，或者聖誕咧，你會見到啲學校一定係組織啲學生同埋啲老師翻上去 內地交流 嘅，交流嘅學習嘅。咁、第一樣嘢就係話，以前冇喎，點解而家有啊？如果我係睇翻咁多年特首施政報告，特別因為我之前寫咗篇文，其實都有睇翻咁多年特首施政報告咧，佢其實都好強調一樣嘢，就係話其實香港人對祖國認識唔深，或者其實可能對祖國有一啲誤解，咁所以其實就要透過搞呢啲國情教育團，透過一個親身嘅經歷咧，去重新認識我哋嘅祖國。咁、所以我諗簡單嚟講就係話，希望透過一個現場嘅學習咧，令到學生、學員甚至老師對於國家能夠有一個觀感上面改變，咁呢一度其實已經有一個前提，就係話，因為你唔鍾意大陸，咁所以你翻到睇咗大陸，睇嗰啲咩高樓大廈建築啊， 軍隊啊，操練啊， 操練啊，特別係女兵啦、啊，我哋要睇女兵啦、啊，指定要。 跟住仲有去啲博物館啊，講翻解放軍嘅歷史啊，同埋中國共產黨建國嘅歷史啊，好多時都係呢啲嘅交流嚟嘅。 依啲都唔讀嗱，最讀乜嘢咧？譬如話帶去睇啲咩咩盧溝橋博物館，即係話你嗰陣時中國人幾慘啊！如果冇一個強大的中國，你哋食。你食屎啦！我哋而家就食屎噶啦。咁好多學生就咁樣中伏噶，或者好多我哋行家咁樣中伏噶。 係，明白， 明白啊！因為你始終都係嗰、那個學生，你要記住，佢唔係大學嘅交流團，佢甚至係有啲可能係小五或者中二三嘅交流團。 佢阿媽湊住嘅交流團爭啲， 真係慘。 喂，但 Benson Sir 講你講咗好重要，原來嗰個俗我哋自己講洗腦教育啦，或者 coach 愛國教育啦。第一步唔係對學生，係對老師做咗先咯。係啊，呢個唔怪，即係所以先由根本起可以帶起呢個咁嘅愛國工程咯。 嗱，當然啦，國民教育係其中一個比較上喺成個教育制度，我諗回歸之後，老師要去接受或者要去改變嘅，對於佢哋嘅職業上要改變嘅一個態度嚟。第二樣嘢，頭先其實 Benson 就喺成個關於通識教育上講到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嘅，就係話本身個老師佢可能係教地理嘅。教科學、化學，即係 free camp 擺啦，而家冚班埋一科叫唔知乜 Q 嘢曬。 綜合係啦，綜合科學 係。咁但係呢樣嘢點解會有呢個問題嘅存在？我哋就係知道，成個政府喺特區政府頭嗰第一個朝代董建華時期嘅時候，可以話計錯咗條數，計咗一條數嘅就係話 ，OK， 佢估唔到個出生率偏低。導致到 OK， 真係要做所謂嘅開始希望小班教學，但係最終忍捱唔到就要殺校。其實呢樣嘢幾影響到教師本身個專業性同埋佢個專業㗎。 嗱，我諗你講返所謂殺校啦，咁當然第一樣嘢好明顯就係因為即係出生率下降啦。咁我諗呢幾年會好多少少，因為呢幾年基本上香港經濟都比較平穩。咁但係相對我知道由97年去到唔知05、06年個數據呢，香港出生率咧仲唔知仲低過瑞典嘅，即係零，即直頭係0.0幾。 你話好啲都可能0.9幾去到零，零去到一咁上下都係。 咁打個，咁打個原因就係因為即係好多後生仔對前景冇乜信心，唔敢生細路啦。咁第二樣嘢其實我諗出生率低係好多 經濟 好多叫做。urbanization 都市化之後，或者好多已發展國家出現現象，因為第一啲人未必選擇結婚，第二樣嘢就選擇結婚，可能未必選擇有細路，咁所以其實你都會見到其實出生率低同呢一個老年人口有一個直接關係。咁第二樣嘢就係話嗰樣嘢對教育最直接嘅影響就係話，好多學校根本都唔需要咗咁多老師，或者唔需要即係根本為咗收唔夠學生，咁當然需要殺校啦。咁但係 問題關鍵就係話，有人就會提出就係話，咦，你會唔會係希望透過小班教去解決老師個就業問題，唔會令到你冇嘢做？嗱，呢種講法其實都幾毒嘅。點解我咁講呢？就係話，而家呢個社會唔係個個一定要嘢做啫，咁老師都係呢個社會部分，我哋一定要保障佢呢一個就業嘅權利咩咁樣？咁所以好多時，特別係主流媒體報道就係話，咁多人失業啦，咁唔爭就老師啦咁樣。咁於是大家都留意到咧，好多時殺校嗰啲新聞咧，好多時就講到就係話啲學校執咗、殺咗，唔會講到老師個遭遇，或者其實老師同其他行業最唔同嘅地方就係、譬如我間學校殺咗，我好難揾翻一份薪水、工作或者各樣嘢同樣嘅一個職業，好難嘅，係好難嘅、所以你見到咧，冇乜，即係譬如話，唔係講大學啦、中學啦、小學咧，係冇乜人真係轉第二間學校教嘅，除非真係喺嗰間學校教到差唔多就係想自殺，或者就係想黐線咧，佢先辭咗份工轉校嘅。 機會成本甚高啦，即係老師轉嚟講。 即係呢個我亦都睇到嘅，攞翻我同 Kelvin 嗰間中學去比咧，就係 OK， 只有人退休，唔會有人自動辭職去轉校嘅，因為其實係你又要咁樣講翻嘅，點解當時其實個老師壓力好大咧？第一樣嘢就係、是、大家要記得就係關於個香港經濟環境，97之後大家都知道成個經濟發生咩事。當然00好轉到03最差嗰段期間，喂大佬好多老師其實都係同普遍嘅香港人一樣啫，即係我相信好多人都係有頭家，跟住然之後孭咗個債喺度㗎，佢哋一方面擔心自己份工，第二方面嘅話係成個工作嘅態度、文化，包括佢哋自己嘅性質都可能要去改變咯。唔單止係淨係 OK， 我淨係教翻我嘅專長，我教書嗰、那個嗰、那個科目，而係我仲要兼顧好多好多嘢嘅時候，其實當時嗰個老師嘅壓力係好大咯。 係啊，仲有一樣嘢大家留意到就係話，譬如你會見到而家做老師咧。就要好講求呢一個服務質素嘛，你慢慢你會見到其實特別回歸之後咧，即係你成個老師喺成個教育制度之下嗰個位置有啲變化，即係可能我個年代啦，講翻就係、尊師重道啊，即係我哋唔可以挑戰老師嘅權威啊，又或者就算我哋心知就係為咗老師教得多幾廢咁，但係話曬都老師啦咁樣，咁最多上堂咪瞓下覺啊，唔理佢啊咁樣。但你會發覺到而家嘅情況就係話，下下啲家長咧動接嚟到學校投訴啊，一時又話要見校長啊，一時又話叫見主任啊，一時就話你唔搞掂我單嘢咧，就要上傳媒同你煲大佢咁樣。咁、其實都搞到好多學校都好驚啊，無論係因為形象因素影響收生，或者甚至係依單嘢其實係導致到個學校構成好大壓力。咁、所以你會見到而家老師咧。基本上同一個服務員係冇乜太大分別嘅。咁 同埋最慘到問題就係、是，即係頭先 Benson Sir 講到 ，OK， 就係話 OK， 就係驚傳媒影響到個學校嘅名聲嘅時候，同一時間就話佢哋當時面對緊嘅就係、是。喂，大佬，我收唔夠薪，我就要俾人斬嘅。政府勒令好似封盤封樓咁樣，就要封啦。咁所以其實係好大問題喺度咯。嗱，咁但係問多 Benson Sir 一樣嘢就係、是，成個。我哋頭先講到就係 OK， 去到即係個老師要轉行業嘅時候 ，back 翻到最初點解要母語教學呢樣嘢行先？即係我諗呢樣嘢係當時好多人喺個社會上都係反對嘅，但係個特區政府即係董建華第一樣嘢就係一定要行。點解會有呢樣嘢先？ 嗱，我諗如果你睇翻97年施政報告咧，咁董建華提出的理由就係、是、既然香港都回歸到祖國啦，咁你其實用母語教學係依個理所當然。咁第二樣，咁所以其實一開頭推母語教學個動機咧，就唔係因為希望即係、就是、能夠係因為用翻母語嚟到加強翻個師生溝通，嗰個其實反而唔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 sell 嘅理由，反而最重要就係因為一個政治考慮。咁當然我諗，如果你最另一樣嘢就係話，你任何政策。擺喺一個任何嘅措施擺喺個政策層面，特別喺香港教育政策最大問題就係、是、一個幾一刀切嘅政策，就係話一係你就全面推行，冇得豁免；一係咧你就唔推行嘅。咁所以，但係教育最弊一樣嘢就係話，教育 係出現最多差異一個場所嘛，即係無論係學習差異啊，學校 banding 差異啊，由而家 band 五個 band 變三個 band 啊，或者係老師差異啊，學校唔同文化，能唔能夠一套政策去放諸於四百幾間中學呢？咁呢一個其實是一個好大問題。咁所以我反而我會覺得係從一個即係實際推行政策角度嚟睇，就係話一個中央壓落嚟嘅政策，俾四百幾間其實咁大差異學校咧。第一一定會出事嘅，即係例如可能有一啲情況就係話，嗰間學校其實佢用英文教可能更加比用母語教更加適合嘅。咁呢一個就係一最開頭嘅狀況，就係話連一啲其實不嬲行開母語教學嘅都要逼佢用母語教學咧，咁當然有好大反抗啦。咁第二樣嘢就係話，即係我哋所知母語教學究竟嗱，我哋譬如話可能我哋三位都係母語教，都係英語教學嘅。但係我當年英語教學咧有兩隻玩法嘅喎。 係。 第一隻玩法咧就係話個老師咧成堂用英文講。教材英文，即係教科書英文啦，筆記英文啦，老師講都係英文。 係。 學生回應都係英文。但係我好多時都係第二種玩法啊嘛，就係、話我哋書係英文，考試英文，但係我哋上堂用中文講。 係咯，即係就係絕對係即係。當時我哋最覺得最荒謬就係母語教學係連啲課本都轉咗做中文嘛， 係啊， 完全調節唔到嘅係荒謬。 你 阿的應該係啱啱轉緊， 我係避過咗一劫。 你好彩， 因為我哋學校即係我哋嗰間學校就係其中一百間英即係可以俾英中嘅。 我睇翻有啲我講少少，我睇翻有啲朋友嗰時有啲咩最大影響咧？理科轉中文真係大鑊，哇！你啲化學嘅名詞、數學、sin、cos， 我睇笑到碌地，咩角切定乜？ 嗱，我自己有個感受係咩？就係、我睇翻我係讀文科出身啦，我睇翻對於文科上嚟講，有兩科係好難去適應嘅。第一科叫西史，即係哇！你諗下嗰啲嘢 咩？ 暈咗喺度啦，跟住你答問題亦都係好花時間嘅答問題。第二樣嘢就係一科叫地理。即你又係完全係唔知道點樣去適應嘅，即我睇返個即我哋對落私底嗰啲錄事嘅時候，呢樣嘢係當時嗰個一刀切係真係好似冇理到社會嘅反應同效果。 呢一對都可以講返，就係由一個官員或者一個機構去統籌或者甚至推行一個單一一刀切嘅政策，一個好大問題。譬如有可能，譬如我自己本身都係教育，即係我上個世紀其實是一個中學老師，咁反而我嘅情況就係話，譬如我見到個學校，譬如話可能我特別用翻夜校啦，因為我夜校教咗十幾年，譬如可能我發現就係話某啲科用英文讀係特別好嘅，譬如經濟科，因為個學生唔需要寫好多嘢，咁用英文讀其實反而可能喺個概念啊表達仲清晰，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世界史科，咁可能佢用中文读，有个好处就係话，因为佢要寫论述式嘅题目，佢能够比较流畅地用自己语言表达佢自己观点嘅。咁所以我觉得可以，点解唔可以系唔同科由学校自己去决定系用咩语文教呢？或者好可能亦都系分班教呢？即系我觉得如果教育当局系信任学校嘅，就唔应该用一种一刀切嘅做法去到强行行一啲其實可能個本意係好嘅一啲措施嚟嘅喎，但到頭來就係話你強迫去做，你唔理個實際嗰四百幾間學校不同嘅情況，你結果咪可能好心做壞事咯。 嗱，第二樣嘢咧，我想問多 Benson 上樣嘢，就係話由嗰陣時開始，董建華時期，亦都話李國章坐喺教育局嗰個位嘅時候， 有羅范招勳喎， 當然 當紅嗰只， 當然仲有嗰個啦。佢兩即係佢哋三個嘅時候，嗰陣時已經開始討論一個問題，就係三三四教學制度。因為我哋舊式好簡單啦，即係英治時期嘅時候好簡單，就係五二三嘅。去到三三四嘅時候，其實點解要討論呢個制度先？改變個制度嗰個目的係為咗乜嘢咧？ 嗱，我諗其實喺一啲美洲國家啦，或最即係行美制國家，佢最主要都係四年嘅大學制度，咁當然政府亦都唔會話你讀完七年中學，即係包括五年嘅課程，跟住兩年嘅預科，跟住讀四年大學，因為呢一個亦都可能係同佢嗰個教育嘅撥款都有關，咁所以而家所謂三三四其實係跟美國加拿大嗰個制度，就係話都係六年中學四年大學課程咁樣。嗱，當然其實可能無論係六年七年嘅中學課程，三年四年大學課程其實冇問題。我諗最主要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喺推三三四過程裏面，頭先講過推通識教育係一個好大嘅一個衝擊啦，或者其實喺 執行操作方面都有好多可以爭議嘅地方。咁所以實際上其實比起當初政府想推嗰個時間表呢，其實已經騰遲咗，因為其實當時政府諗住若果係2005、2006年呢就要全面推三粒地帶，嗰時係嘈得好緊要，結果係其實已經係遲咗我諗都三四年左右，而家先至係全面推行嘅。咁第二樣嘢就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嗱，依一個其實就要睇究竟我哋行個教育方向係一個好精英嘅教育，即係話我哋透過兩個公開試去篩選一啲適合嘅人讀大學啊，係一定係透過一個單嘅公開試，但係大家都未知道究竟呢個公開試作為一個篩選一啲合適人讀大學，究竟佢發揮功能會係點？因為第一，大家個成績未出，但係可以咁講就係話，對於大學有一個幾大嘅衝擊就係、是。因为其实跟住嗰三年呢，其实係同时间有两批学生读大学嘅、就係、是、三年制同四年制。咁我觉得头先节目主持人都记得意就係话喂究竟其实三年制四年制咁面就係会个质素会好啲咁样。因为就返四年制嗰阵呢，成个大学嘅课程都有一个好大调整㗎嘛。即係譬如话而家大学一年级呢，基本上係讀一啲其實程度類似中六七嘅課程咧， 基本科目 就係一啲好我叫好多有啲學校叫做 foundation year 叫基礎年啊嘛， 冇錯。 即係其實就假設其實當佢乜都唔識，咁於是透過嗰個基礎年打翻基礎咧，佢第二年先至係入佢自己想入，譬如可能佢讀政治嘅入政治啦，社會學社會學咁樣，係咁樣。嗱，究竟行出嚟個效果會點？會唔會其實咁樣係對學生仲好？因為你第一年要去揀讀乜嘢主科，可能佢未準備好或未諗清楚。咁、不如俾讀一年基礎年，再俾佢讀第一年升第二年嘅時候，再去旋轉門就話去邊度啦咁樣嚇。你諗清楚讀咗一年，定係好似而家做法就係話我一讀完中七，我諗定讀依個課程，我就基本上嗰三年讀依、這個。邊種做法會好啲咧？咁就我反而我會係咁樣睇成個、即係三三四嗰個做法都會係。 嗱，時間呢一節差唔多啦，但係呢一節即係完之前咧，我想問到 Benson Sir 最後一個問題先，就係話我哋都知道即係跟住衍生落嚟嘅就係母語教學去到一路落去就係話。會有個 K 型嘅產物，因為啲人入唔到大學嗰個就叫副學士制度啦。 係啊， 其實副學士制度對於你自己個人嚟講係一件好事定係壞事咧？ 嗱，呢一度講兩個例子啦，即係第一個例子就係我識得以前有一個補習班學生咧，其實佢真係有叫做考試恐懼症，即係你叫佢考六個鐘頭試咧，你不如叫佢死好過咁。佢其實是一個名校學生嚟嘅，即係男 生出嚟，依啲全部都係考試機器，應該。 但係佢得意咯，後屘當然可能佢，我嗰陣時補完佢，我見到譬如話可能補習，我譬如話俾個模擬試佢，佢真係坐喺度三個鐘一隻字寫唔到，佢寫唔到就寫唔到。但反而佢讀完課試再入翻大學，咁後屘我自己。讀完我自己博士嘅課程，行畢業嘅時候，我撞到有行畢業禮，咁原來佢後屘即係入到大學，咁後屘佢就係憑住課學試個途徑入到大學。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如果課學試作為一啲唔適合考試，但其實佢有一種即係 有嘅能力， 學習嘅能力，只不過因為個考試制度規則其實係扼殺咗佢嘅話，咁我唔否認課學試係一個 途徑啦， 一個途徑或者一個選擇嘅喎。咁一個比較正面例子啦，咁但係當然都有啲負面例子就係你副學士本身其實原本嘅設計就好似外國一啲社區大學，就係話，譬如我可能諗住先讀一兩年，然之後出嚟做嘢，然之後跟住我經濟能力或者我自己需要再讀一個本科課程，但你會見到發覺到而家好似副學士咧，即係好似計中六七之後係另一個上大學嘅渠道咧，其實。亦都構成一個好大嘅一個，我自己覺得都幾困擾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有負責做一啲即係修身工作啦，咁就你都會發現到就係話，譬如如果你聯招，譬如話咧，我讀完，我譬如話用間舊就做我做嘅例子，譬如話我聯招，我呢個課程有十個位，咁但係如果我收咗一個非聯招學生，譬如副學士咧。個位係會倒扣嘅話咧，咁會唔會其實某程度上剝削咗一啲經聯招報大學學本科課程學生嘅機會咧？咁所以即係我諗 我諗有一個我自己嘅諗法，就係話你有唔同嘅升學途徑背後，究竟而家香港學生入讀大學嗰個比率係咪仍然都係偏低？雖然你話而家已經有21%、22%啦，即係唔係18%啦，21%、22%，但你比較其他國家，其實都係偏低喎。即係我唔好用台灣 冇極端嚟做例子， 140幾間我第一次聽，你係咪？多咗個一字啊咁樣啦，我第一次去台灣，哇，真係140幾班。然之後你發現到，就算你話可能係其他，譬如新加坡，咁其實佢相對入大比率都係偏高。咁我已經再唔講就係話一啲內地新循一個途徑嚟香港讀書，其實某程度上都攞咗本地大學生嘅嗰、那個即係嗰個 quota 咧，對於本地大學生嗰、那個即係入學嗰個機會嗰個威脅。 聯招就真係補充少少，即係 Jupas 啦。 Jupas 啦。 講內地生咧，就實在另一個好大嘅話題要講講啦。 一定要講啦。咁啊， 唞唞啦， 唞唞先，下一節翻嚟再同 Benson 上嚟講講。 Thank you.